Hello， 大家好，新的一季的鬱文射馬又來了，8月25日開始呢，就這個獨立付費節目就開始收費。上一季呢，我們的成績呢就不是叫做差強人意，是叫做即是中上的成績，算是這樣的了。兩位年輕朋友多些努力呢，就更加圓滿了。OK，我們在季尾呢都起碼最後一場， 全部都是我哋三個 全中，係嘛？全中得嚟咧，就我嗰三場就勁啦，兩場冷嘅三重彩，一場咧 十幾萬嘅四重彩， 咁啊有好多人咧就贏咗之後，亦都鋪上網買$1都收12000啊！係 啦， 咁我哋希望咧就可以嗱，即係有一個仲好笑，佢即係留言話：，呢一季我係唔使輸噶啦，咁樣係嘛？ 八月25號開始咧，咁啊記得咧，大家咧就上呢個 myradio.hk 咧，就去到我哋呢個鬱文射馬嘅專業嘅網頁嗰度咧，就睇下我哋啲嗰個新嘅訂閱到我哋嘅節目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哋今年咧都係一樣啦，都係$400個月啫，冇加價啊。咁啊，希望就大家咧多啲支持我哋，咁啊，大家一齊中多啲咯，係咪？鬱文射馬， 禮無虛發。 上次嗰只太大隻啦，呢只啱啱好咯。 我咧係用禾杆草煙燻臘毛，嗰啲肉又香又脆。 你知唔知啊？如果俾佢啊影響到個胎大吉利是啦， 門口狗頭耷耷似咩樣啊？你要告就即管告，我報應都未驚啊，我驚你報警。 生命嚟㗎，馬拉高對你咁好，你唔可以咁樣背叛佢㗎。 那些阿王啊，成日都周圍咬人噶，你哋啊唔喺度有狗性冇人性先得噶。 有我喎，屈屈地啊，邊有狼咁靚仔啊？ 啊，俾埋你啦！ 你唔好係咪都熟啦？一年3000多隻狗，你救得幾多咧？ 你哋捉少啲，我哋咪熟少啲咯。 嗱，找埋條數先。之前手術費一瓶，住咗14日，我當你5嚿水一日，成為7000。 你知唔知揾個獸醫出診天價嚟㗎？ 收得貴啫。 你哋啊，千祈唔好揚出去，俾人知道我喺出邊幫你哋醫狗。如果咪又係俾啲道德有賊，又話地方冇消毒，燈光唔夠，你明啦。 我咧想領養呢只。 我呢只啊，系纯天然狗粮嚟噶， 系冇人工防腐剂，仲用新鲜嘅纯鹿整噶。 即刻咬佢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，大力都唔好弃养啦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，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我哋都有躲噶，无合啊！我哋系唔会不明不白咁俾只狗你嘅。 Hello， 欢迎收睇《达人在线》啊！ 系啊，哇！今日我呢个好 sharp 呢个 backdrop， 白色。白色底黑色字，送殡一样 ，OK，OK，、OK? OK, 但系嗱，大家有冇发觉斜咗少少嘅黐度？唔紧要，冇问题嘅。我嗱，因为点解会白色一块，跟住突然间无合两个字咧？就话说我收到个 AI 个电脑开唔到个 file 出嚟，想加翻 my radio 啊，想加翻达人在线嗰啲字啊，加唔到，但系又讲住今日想用。系啦，所以尋日咧就即刻搞啦，搞完又即刻印咗上嚟啦。咁但系都斜斜地啊，唔緊要，聽廣告，廣告同你一樣啊，安彩嚟斜斜地。 唔係同你一樣，好過你個樣啦，係嘛？擺你個樣喺度唔開胃嘅。 你成日人身攻擊做乜嘢咧？依家啊，好啦，你講到樣啦，今日我知我唔夠靚仔，齋內涵。 你終於知 啊！但係咧，所以我都請一位嘉賓，係啦，即係同我都有共通點嘅，其實。 都是靚仔啊 嘛，系啦，哇！ 唔該咁樣， 好啊 ，OK， 好，咁我哋歡迎林耀星先生。 嚇？ 啊，唔係唔係，梁俊龍，梁俊龍 ，OK， 嗱，我特登搞 get 嘅啫，我唔係噏錯嘅，因為你唔覺得佢好，又係好似阿林耀星咁樣蝦實實咁樣咧？ 你唔可以， 即係嗰啲金像獎提名嗰啲人嗰啲樣咧。林耀星冇提名嘅，系啦，但系人哋都有提名嘅， 系 啦，第28届金像奖啦，天水圍的日與夜嘅提名嘅新人啦，咁啊，其實提名就贏咗噶啦， 提名就赢咗啦，即系好似唔系你啊，我啊，未啊，未住。等磨合出埋先啦 ，OK， 系啦，好嗱，咁啊嗱，今日点解请到阿龙仔上嚟咧？哇，你个名字其实都翘翘地喎， 梁俊龙 系啦， 真系有啲难读嘅嘢， 好难读。麦俊龙都系易读啫嘛，有个头音，麦俊龙系咪啊？梁俊龙啊，有啲林敏聪嗰啲音就有啲梁俊龙 OK， 好嗱，我哋嗌佢龙仔啦，系、嘛？咁但系咧，我觉得咧就唔紧要嘅，起码我都入咗脑噶啦。其实已经、我真系入咗脑啦。呢排咁睇呢啲嘢啊，嗰啲咁我都对你有相当嘅认识啦，同埋了解啦，系啦。咁嗱，今日咧我点解会请到阿龙仔上嚟咧？但系因为咧就系、其实同磨合有啲渊源啦。因为磨合之前咧，大家有睇阿彩妮头先嗰个 trailer 嗰、那个片段啦。阿彩妮咪喺度喊仔三婆啊，乜乜乜啦，买拉高乜乜乜乜乜啦咁样讲嘅。其实马拉高嗰只狗咧，就系阿龙仔系啦个屋企人。嗰只狗嚟嘅，系啦，當日佢都帶住佢嚟，係即係叫做係叫做湊住只狗啦。 佢叫 Marvin， Marvin， Marvin， 都似啊馬拉高嘛，中文名叫馬拉高嘛。OK， 好，咁我覺得 OK 嘅。咁馬拉高今次就即係嗰個我未請阿龍仔去睇嘅，首映我會請你去睇嘅。咁就我哋大概十月中會上畫。咁啊，龍仔咧，唔係馬拉高咧，馬拉高咧，佢喺今次呢套嘢裏邊咧，佢個氣氛好重啊！即係我哋有幾隻狗明星嘅，佢其實係屬於第二隻，一隻超人啦，劉以達阿達哥嗰只啦，一隻阿麗蓉姐嗰只啦，麗蓉姐嗰只就叫馬拉高啦， 就係、佢。 馬拉高其實係點樣嚟嘅咧？個名係我哋有個副導演叫馬拉高，咁啊改咗只狗叫馬拉高啦，因為我哋嗰陣時玩啊嘛。馬拉高企喺度，我哋對住架馬拉高，馬拉高過嚟，咁啊叫叫下又叫得幾順口喎，又幾正喎， 佢係應你嘅， 佢又應我啦，又係啦，咁我覺得就即係緣分嚟嘅。咁啊，當時咧我見到阿龍仔咧，其實佢唔龍仔噶啦，依家即係佢都有即係佢都唔係靚仔啦，即係都 man man 地噶啦，依家都係啦。咁我見到佢其實我冇乜特別，我只係覺得啊，我見到個靚仔啫。眼大大唔尖尖咁樣啦，係咪？咁但係無端端我有個新同事嚟揾我，即係嚟片場揾我。佢話：，仁哥，呢個係咪拍戲嗰個男仔？邊咩拍戲嗰男仔啊？邊個啊？ 即係好彩咁多人認得。 係喎，即係跟住同我講咩啊？天水圍嗰套啊嘛。我唔係啊，麗雲姐就係、即係我你係咪講麗雲姐啊咁樣？唔係啊，嗰、那個啊，係咩？佢都係咩？跟住我再問啲其他同事，係啊，佢係點點啊咁樣？哦，係啊 ，OK， 咁有冇相應啊？有相應咗啦咁樣，咁我就所以我會記住咗。咁記住我嗰陣時候，我有個同事拍完曬，拍咗一日，係咪一日啊？ 一日 係啊，拍足一日係男 地， 係男地拍足一日，咁佢係足一日。龍仔喺足喺度一日，咁跟住我一直都諗住同佢埋去傾偈，但我太多嘢煩，又要煩難人，又你見我唔知道你嗰日我有冇見到我係好好好多仗要打啦，係啦，又要同人哋角力啊， 又 啲街坊又屌我啊，即係有好多嘢噶嘛，咁我都個頭都電飯煲咁大啦，都唔得閒搞咁多嘢，咁一直個心裏邊咧都想即係同呢個年青人了解一下啦，咁跟住有個同事。就跟我講話識話同佢好熟嘅，識佢嘅， 係 啦，係啦。嗱，我哋唔好開名，係啦。嗰、那個同事已經與世長辭咗噶啦。咁但係 小心啲講。 咁但係咧，我就問嗰個同事，嗰同事話：啊，喂，我同佢好熟喎、啊。跟住我話係咩？咁你問下佢有冇興趣同我傾下咁樣個樣。哦，好啊，冇問題，即刻就去咁樣咁啦。 我好似你把聲。 係啦，跟住咧就轉頭咧就點解我講即刻就去咧？因為佢喺套戲嗰度做食環署嘅。系啦，咁佢就係咁，頭先嗰句係佢對白嚟嘅 ，OK？ 咁我啦，咁跟住咧就佢跟住翻嚟就同我講，佢話：，唔係，我自己有公司拍緊嘢嘅，依家咁樣，即係你咁樣講，即係咁樣講咗，咁我就嗱我就冇攆落去嘅，我冇攆落去嘅，即係可能人哋有人簽咗，有人傾嘅，咁我就唔理啦，係啦，咁多嘢做已經係咁，好啦，咁擺埋邊先啦，有咩之後再傾啦，咁好啦，咁跟住就完咗啦，好啦，咁跟住完曬啦，搞完曬一直搞磨合啊，搞其他嘢咁樣。 咁話説咧，咁啊啊，咁我無合唔係我唯一嚟噶嘛，做完嘅咧有嘢生出嚟啦，後邊我要繼續有嘢開噶嘛，咁我就即係要啲手足啦，咁誒。即係我，因為我以前嗰班同事係唔係拍戲噶嘛，係集排軍嚟噶嘛，咁而家我就即係要真係會揾翻一班，即係又唔係話真係好大製作嗰啲人手，因為我都請唔起佢哋啦。但我發覺咧係有火，而且有概念嘅年青人，再搭我哋有啲資深嘅心臟同埋大腦咧，係我嘅方向嚟嘅呢件事，係我嘅方向嚟嘅，係啦，咁你諗無合我拍咗幾廿萬，我都上到大銀幕啦，大佬有咩冇可能發生？只我個經驗更加充足添，係啦，咁所以我可以用更加精兵、更加多嘅精兵去做呢一件事。我識得點樣分，咁我喺 Facebook 嗰度即係登一登啦，即係大家邊個有興趣就過嚟一齊玩啦，咁樣有啲有邊啲崗位我需要咁樣，咁當然好踴躍，係啦。最戇居係乜嘢啊？最戇居我唔想將呢個 post 咧落咗落一個喺台灣嘅網裏面，好多台灣人係咁 send 嘢嚟， 你叫佢飛過嚟？ 唔係，我冇啊。跟住我見到佢啲 Facebook 嗰啲名咧，一台灣或者大陸咪三個中文字嘅 嚇， 即係佢下下都用中文全名咁樣噶嘛。譬如梁大吉、梁國棟嗰啲名咧，係咪啊？即係雖然我都係用中文全名，但係你唔會望落去，你唔會覺得我係。你會知道我是香港的嘛，是OK，那你是即刻那些來的， 香港店都會撚個英文名 字，是啦，那我就即刻 send 翻俾佢，我唔好意思，我哋係香港團隊嚟嘅，所以唔好意思，我搞錯咗咁樣，哇，但係好多，係啦，咁你又唔可以唔應人啊，係啦，咁好啦，咁 send 咁多嘢嚟咧，其中一條友咧混吉嘅，點解咧？我又請製作班底，佢又 send 過嚟同我講話，喂，如果有嘢拍彈聲喎，你黐線㗎，演員咪喺呢度咯，係咪先？就跟住唔係，跟住我望真啲，咦？呢條友咁熟面 口， 係啦，呢條友咁熟面口，佢嗌我喎，咁樣跟咦？跟住我就話，喂，你跟住我先問，我話阿邊個話你自己有嘢搞？跟住佢話。跟住佢話：其實我嗰日第一日認識佢喎，唔係啊嘛，即係 邊個 開名？係啦 ，sorry 原來係第一日認識佢嘅啫。咁哇，佢講到話同你認識咗好耐嗰只喎，大佬。 佢同我朋友認識咗好耐。 哦 ，OK， 好。 我係個朋友另一邊，係啦。 哦 ，OK， 可能咁佢冇講大話啦。 佢冇講大話。係 啦，佢淨係講少一個人咁樣啦。係啦，咁即係冇特別爭取啦，即係冇特別去爭取去好搶佢嗰件事啦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就放埋邊先。好啦，咁我見到佢，咁我梗係直接同佢傾㗎啦，啱唔啱啊？咁跟住我睇咗啦，咁佢都即係話俾我知啊，我而家冇經理人嘅。我亦都冇簽咩公司嘅，我即係純粹自己拍嘅啫，咁樣嗰樣。咁好啦，咁我就跟住睇佢啲嘢啦，我先攆佢嘅。咁喂，冇理由無端走去攆人啲嘢啦，未搞啲，未諗住個方向之後，冇理由睇人啲嘢搞嘅，唔睇咯。咁睇，好啦。咁我就覺得我有好，我睇嘅時候我有好多感覺出嚟嘅。我睇嘅時候有好多感覺出嚟。YouTube 嗰啲我有攆過啊。我等緊慢慢講俾你知，係啦。咁咁我睇完曬之後咧，我就覺得可以先約佢。其實我哋之前冇見過㗎，即係冇傾過特別傾過偈，或純粹可能喺 WhatsApp 傾咗兩句咁樣嘅啫，唔係好多嘢，亦都冇話太過長篇大論。因為我講真的，今日上嚟呢度咧，係真正坐低見第一次啫， 傾偈。 因為我好中意喺個節目嗰度咁樣去溝通咗之後，跟住先嗱。快啊嘛嗰件事，你又第一次聽，我又第一次聽，係咪先？啲感覺、啲表情啊、啲感興係最新噶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咁我咧就我睇完佢嗰啲嘢，我第一個感覺就係、是，好可惜啊！我覺得，即係我覺得呢個年青人好可惜嘅。點解好可惜咧？即係人人去親金像獎，轉頭行出嚟就砰砰聲嚇，扯住嘅。嗱，我先數數俾你聽啦，我數俾你聽，我由第一個真係我覺得即係因為金像獎而認識嘅人咧，蔡康益啦，尤阿修啦，呢個叫做胡子彤啦，林耀星冇入金像獎，但係即係我覺得佢係攬到嗰件事嘅，係啦，咁跟住如果講男仔啊，我女仔我都唔係好記得入邊邊個，反而男仔記得都係呢四個人，咁而市場上真係要揾年青演員，我真係諗嚟諗去係得呢四條友揀嘅啫。咁尤學生我又合作過啦，林耀星我合作過啦。 咁胡子同尾啊，咁啊誒蔡宏益就冇啦，因為幾咁多個招嘅蔡宏益叫最快嘅，去得上得最快，即係乜嘢都係揾佢嘅。點解電影咁重嘅？臨尾後面嗰啲都要自己慢慢煲翻上嚟，阿修都要慢慢自己煲上嚟。咁誒，觀物論點都好啦，你頭先嗰四個，你再噏波第五個都好似唔係嗰科嘢咁樣喎，即係好似唔係電影咁重，好似唔係咁樣樣，即係唔係呢樣嘢喎。直至到我遇翻佢之後，咦？我話唔係喎，呢個係被世人所遺忘嘅其中一個男仔嚟嘅喎。但係佢啱啱就係摘咗戒嘅，即係摘咗戒喺蔡宏益之前，即係我記得係呢個啦。咁中意其實可能仲有好多個嘅，咁但係深刻嘅係真係咁樣記得咯。我覺得又好可惜嘅，因為我又上 Facebook 上個 YouTube 嗰度睇過，咁我見到你真係叫做係頭幾個嗰啲訪問，叫做真真正正叫做關於電影嘅訪問，可能講緊係喺七年前啊、八年前啊咁樣，即係我佢嗰度有寫幾耐噶嘛。哇！我突然間覺得個心好酸，即係好似咁樣落去就冇咗咯。即係咁樣落去就冇咗，係冇錯，你都仲有嘢拍。但係。不是那样东西咯，即我明白 没有吃到个势， 是啊，是没有吃到个势，还有不是那样东西，还有你那段时间刚刚出来的对答，我不觉得是有人去肯定是没有经理人公司的，因为不会这样说话的，即不会娱乐圈是不会这样说话的，即例如那些他那些直啊，他那些好叫做好素人的性格呢，在晒度的。系啦，咁睇到嘅，咁好嘥咯，我覺得成件事。同埋嗰陣時又未，我自己都未入行嘅。我係到呢一兩年，我先真係去轉言啊，去爆發啊咁樣。我都睇到好多嘢嘅，所以咁變咗因為我自己都有時之前有簽過人啦、啊。咁但係我冇簽約嘅，即係 up 嘅啫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唔使簽嘅，你未紅你簽咪用嘅啫。但係當開始做到報道啊嘅時候咧，即係有啲嘢開始又唔啱啦，即係我唔想你鹹濕，你又走去鹹濕，鹹濕意思即係性感啦 ，OK？ 咁有啲係戀愛大過天咁樣，我乜都唔使做啦，個個就一有報道就開始變形，即係我令到我心傷，所以有時搞搞下冇搞，係得呢條友搞到最後啫嘛，係啦，咁而家有嘢有戲佢拍，有飯佢食咪算咯呢啲，係啦，咁就所以。都一見到你嘅時候咧，即係我都好多我專業嘅思維啦，同埋我啲情緒都會有少少覺得啊，好似好嘥咁。我哋都冇人嗰陣時，我哋年青人都俾人困過㗎。咁但係冇咗鬥志，係自己而家即係年紀大啲啦，即係自己識做生意啦，即係揾到啲錢翻嚟啦，亦都要揾錢呢個途徑去滿足下自己嘅慾望啦，先至叫做真係落去做下啦咁樣係啦。咁就 OK 嘅，做得幾好嘅。咁嗱，俾我遇上到你。咁我呢度咁即係咁耐啲感覺咧，因為我同一時間黎雲姐又係咁又係同一套戲，同一都係廿八屆咁樣行出嚟，但係佢攞咗獎啦，係啦，咁但係佢就攞獎之後，佢都係下一 part 我會講下點解黎雲姐佢會咁多嘢做咧，都仲係係啦，咁我會講分析一下嘅，咁但係我想講翻龍仔嗰度咧，就係打落嚟呢十分鐘咧，我都會開始。由你講主導多啲啦，就係講下喂，依家呢期你究竟遇到啲乜嘢啊？各樣啊，即係有冇情緒好低落啊？嗰啲好，我翻去啦。 好 啊。點啊？咁咪攞完個獎之後，我見你有啲訪問啦，好悍啦，有街頭訪問下識唔識你啊？嗰啲咁嘅嘢啦。咁嗰陣時，我相信都幾開心嘅，即係嗰一輪，我覺得係幾開心嘅，即係同埋係前呼後擁啊。即係喺 friend 面前威威啊，跟住喺屋企人面前又威威啊，即係有啲套戲揚名我都明嘅，係啦。咁但係之後慢慢開始係發生咗啲咩事咧？ 其實一直我拍完嗰套《天使為敵》嘅預嘢，跟住攞去提名嗰時候，我都仲係好中意跳舞，好想做譬如跳舞老師，所以就 你跳舞係勁嘅， 都勁㗎。 哦。早啲認識我咪好咯，大把啲活動俾你。 但我而家就冇做噶啦， 冇跳舞啦， 跳舞。因為嗰陣時身體嚴重嘅受傷， 係嘛？ 隻椎咧歪曬，跟住坐又痛，瞓又痛，係啊，勞損咯，總之。 我真係跳唔到噶啦，而家 跳到，但係真係要好就住咯。因為遇到啲， 佢參加全民造星啊嘛。呢排我睇全民造星，哇！屌嗰啲僆仔咧，真係～ 即其實挺好看的這個節目、我很少覺得電視節目好看，我有追的、你問我彩禮我日日追的，在我都介紹他看的，我又要靚仔的好看的，即還有一些奮鬥的東西、有些騎呢人都可以有東西看的，好笑、其實你都可以參加，年紀跟你差不多， 那時候我又咁啱冇呢個緣分遇到，哦，原來有全民造星。 全民造星，我有好多 friend 喺裏邊，依家有人認識啦。即係我都對佢哋想 招募嘅嗰啲係。 唔係佢係咁嘅，佢開頭話招募，但係就即係招咗班騎呢怪嚟，係啦，咁佢唔得噶嘛，跟住就向啲 model 公司啊、電影公司啊、唱片公司招手，就每人派一啲新人俾佢哋。咁啲新人咧就喺裏面，其實佢哋個個都有 management 噶啦。跟住只不過係你俾個機會佢再做出嚟， 再導下光， 佢再幫你互相幫忙啦。即係好似美女廚房咁啫嘛，我寫咗條女落去，寫條女過去，咁佢喺入邊做，咁我哋喺出邊幫佢做新聞咁樣啫嘛。好，佢繼續你嗰度，跟住 講到咩啊？講到一直我都冇唔想拍電影嘅。跟住就咁樣， 但有人揾你，有人揾你嘅。 間唔中一兩套，譬如拍港台劇啊，拍下唔同嘅電影。 你講我講啱啱攞完獎之後，唔係啱啱提名咗之後喎。 都有人 嗰期應該最多啦。 嗰期都有人揾， 係咯。 跟住有人揾簽翻大陸拍戲，我都係唔想，都係想。 哇！你俾安彩你。即刻點解嗰幾噸飯掠出嚟？ 你唔係嘅， 我 你即刻 我梗係啦，我梗係啦，係啊！點解唔點解你又咁奇怪咧？ 唔得，我真係要做自己好中意做，個心好中意做。咁我嗰陣時真係好中意做呢樣嘢，咁我就唔啦。 但你唔想拍，但你唔覺得你唔覺得呢樣嘢幫到你跳舞嗰樣嘢咩？因為你出咗名之後，其實你做乜嘢都有人關注嘅喎。 系啊，嗰阵细个点谂咁多嘢啫？ 但系冇人做伯乐，即系冇一个屋企人啊，或者一个长辈啊，或者乜嘢喺隔篱讲嘢咩？ 冇，所以其实 甚至乎你以前嗰啲导演啊，阿许鞍华或者你侧边有啲都系拍嘢嘅人，应该都有喺你耳仔边吟嘢噶。 唔会啊，许鞍华话如果你去学戏，我就会用你啦咁，但我一直都冇去学。 哦， 其实你有冇翻兜佢咧？其实可以翻兜噶喎。 有佢饮茶啊，佢未。佢話未得閒。 哦，調翻轉，依家唔得閒。以前你唔得閒，依家佢唔得閒。其實我有佢電話㗎。我嗰次咧，我老細好笑喎，喺地鐵撞到佢。佢想話俾人哋聽，佢而家開咗套戲。佢真係走埋去問人攞電話，人哋又俾佢。咁我攞咗嘅，其實我未正式邀請佢嚟睇嘅，因為我有幾場係俾影評啊，同埋俾金像獎評審睇嘅。我未整，因為我想用麗雲姐或者呂少華嗰、那個力量去叫佢哋。哇，其實我都幾有緣分喎，因為我哋個編劇又係天水圍日語嘅個編劇，個演員又係，係嘛？而家識呢個又係，都幾有緣分喎嗰件事。好，繼續講翻你嗰、那個頭先嗰個，你有約佢飲茶，不過佢唔得閒睬你， 係未得閒睬我。佢想飲嘅我知噶， 我都知啊，我都知啊。唔係其實 OK 嘅，佢始終都係大家都係識噶嘛，係嘛？即係佢對你有你嘅回憶咁啊，已經冇咩問題。 始終都佢提攜我嘛。 係啊，冇啦，你就衰嘅，真係咁樣嘥 嘅。我覺得唔係嘥，嗰陣時係有啲嘢需要我喺跳舞上面。 好啦，咁你嗰陣時做嗰陣時你做緊乜嘢？做咗啲咩咧？嗱，你冇有戲你唔去拍啦。咁你跟住做緊啲乜嘢咧？嗰陣 轉然跳舞咯，不停 轉然跳舞係轉然啲乜嘢咧？即係嗱，冇成班圍住就轉然咁樣跳舞，定還是你發展一啲跳舞嘅一啲嘅業務出嚟咧？ 真係轉然跳舞上嘅技巧，或者去轉然點樣做老師啊，去教跳舞嗰方面 係 OK。咁搞咗幾耐啊？係 都搞咗有都十年、十二年到啦。 Okay, 跳了十二年了， 系咁得唔得到你想要嘅嘢？其实依家， 得到噶， 得到嘅， 系啊， 跳舞嗰度得到嘅， 跳舞得到嘅，但系所以已经完结啦。 啊 ，OK， 好似 好似好惨噶嘛？ 唔系啊，好似好简单咁就过咗嗰段时间咁样嘅，冇咩起跌嘢咩？ 唔系嗰阵时就系不停，其实我不停咁受伤，不停咁样再继续跳翻，不停咁受伤呢、這个咁嘅。 唔系所谓跳翻系乜嘢？你不停参加比赛， 不停睇身，跟住哦好痛要休息几日，跟住就不停又哦冇咁痛啦，就去继续跳咁。 所謂繼續跳是教人啦， 教做譬如做做 dancer 啦，自己教堂啦，做老師啦，跟住又自己練舞啦，玩下比賽嘅 哦，即係咁樣去度過咗呢十年，哇！咁死啦！咁你屋企人有冇炸型啊？喂，你要攞錢翻去啊？要經濟壓力嗰啲啊？有冇搞呢啲嘢？ 做老師都應該有錢嘅， 係做 dancer 都 你唔使食咩，大佬？一講緊係你唔使磅水俾屋企，唔使搞屋企啲嘢，所以話屋企俾壓力，只養自己，我覺得兩餐唔難啦、 啊。好彩我得媽咪同埋我有妹妹一起去。 咩有妹妹一齊去啫？擺明淨係個妹搞啦！你食你自己盒飯啦。因為我都知道跳舞係好難搞嘅，因為我都識幾個 dancer， 佢真係嗱，佢唔係做唔到自己理想，佢都係跳舞。佢仲好多，一幫孫燕姿啊，幫郭富城嗰啲跟新啲 warm 嗰啲去不停咁樣去跳。佢企唔到喺前面嘅，佢永大永有位俾佢跳嘅。咁冇夢嘅，但係一味係揾到錢噶。系啊，都有三四万个月噶，咁但系问题系，咪不停咁样跳，不停咁样搵嗰个钱咯，吓、嗯，同埋你签咗约，你唔可以因为做呢一样嘢唔去咯，系、嗯、啦，所以你系冇法子摆到落去你娱乐嗰度嘅，你摆唔到嘅，你一应承咗嗰一期，你一定要去，咁、嗯、但系你去做呢件事，嗱、做做下，即系叫做系，我谂教跳舞系自己开跳舞学校定还是系 就咁教啫，去啲唔同嘅 studio 度做老师咯。 哦 ，OK。他哋認唔認得咧？ 冇，咁啊冇提起呢、這、一個，即係我自己公司就知啦。咁但係其他公司淨係會理你係咪識唔識跳舞，識唔識教人，多唔多學生咁樣。 其實，唉，好，你真係識得我遲，大佬。 係啊， 你真係冇乜 marketing 嗰方面，大佬呢啲梗係要食噶啦。其實你睇迪爾達咁樣，嗱、嗯，佢好醒嘅，擺明藝人，佢做藝人係冇乜錢嘅。 嗯 系啦，佢就食呢个朵，边 Q 度都免费同你去上电视啊，边 Q 度都免费帮你做，少啲钱都唔紧要 ，keep 住个朵，跟住出边跳舞学校，即系佢系咁样行嘅嗰件事。咁证实系有用啦。咁但系当然啦，就即系呢一样嘢系唔红先会做嘅啫。即系你知道自己唔会变成郭富城啦，你知道自己唔会变成陈伟霆啦，你先去行呢一边嘅啫。通常你首次选择自己嗰条路咧，就系人哋通常搞唔掂先去行嗰条路嚟嘅，系啦。咁所以变咗即系 自己去行。 系啦，你依家调翻就系你自己去行咗先嘅。我觉得冇问题嘅，你而家都仲后生嘅，其实系啦，都电影尤其是男人嚟讲咧，都冇话分真系几多岁，几多岁都要嘅，其实。 咁你几多岁？ 三十，啱啱。 我以為 他 小 過我的，咁你知道自己老啦，知道自己養老啦，係咪啊？ 我仲做到21歲嗰啲角色啊！ 做到做到，你咩啊嘛？你都冇乜點大變嘅，你冇得點大變嘅，係啦，睇到嘅。 男人真係好， 咁啊係啊，好似哇又老又殘咁樣。 唔係依然18歲嘅我。 十八歲啊！ 18歲 係啦，咁好啦，咁我哋講翻阿龍嗰先啦，咁啊冇覺得冇覺得慘，冇覺得啲機會咁樣走咗去， 冇。 有冇喺個電視嗰度見到？有冇再睇金像獎嗰啲嘢嘅？ 有。 有冇睇到電視度嗰啲人？哇！點解可以喺度？依家喂發光發亮，哇！好似好叻叻咁樣係嘛？咁點？你有冇睇到嘅時候自己有感觸嘅咧？其實， 我又冇乜妒忌。又冇乜後悔嘅， 幾好喎呢條友，我睇親都妒忌喎。你好美啊，我做 唔係因為嗰陣時有得行金，有得去行紅地毯上。 有啊，我見 已經好好啊， 有片段影你簽名，我話呢條友 噶啦， 我話呢條友簽名佢咁樣，人哋好型啊嘛簽得，人哋好型啊嘛簽得，咁樣噶嘛佢。咁樣，即係係啊，唔係你佢係擺明係咧一定是不喜歡他不扮嘢嘅呢條友，即係呢條友唔扮嘢嘅，佢做啲嘢全部都好真嘅，係啦，你天水圍日與夜，你嗰真係有演技啊，佢真係做一樣好真嘅，做一好真嗰樣嘢，大佬呢啲先最高境界啊！我哋套戲有條友叫阿 Keith， 無合有四個，有個戴眼鏡魏德德咁樣嘅 N 之王嚟嘅，我哋嗰啲係一梭落拍法啊嘛。佢系 N 知到不得了嘅，一百幾廿次嗰啲嚟嘅。佢對嗰一句對白，我諗廿個字到啦。其實佢已經搞幾日噶啦，講嘅都講唔到，俾佢揸住嚟睇住字都睇唔到啊，都講唔到啊，係中路啊，搞到點知出嚟個效果，你又吹佢唔漲。好多觀眾中意佢個 character， 咦好得意啊佢，我要俾佢好得意， 好得意， 好得意，呢条友钝到，唔努力出嚟，佢好中，佢好多观众中意佢，我都同佢倾咗，原本佢嗱佢系做金融嘅，佢唔系做演员嘅，俾导演拉埋嚟啫，觉得佢几得意。點知真係有個化學作用喎？佢嘅 character 只有佢自己能夠做得到，扮唔到嘅，係啦。所以我又覺得電影係一個好奇妙嘅嘢啊！你好叻演戲，你哇！你出神入化，你點樣演到上曬身啊？啲眼點樣哇轉到好痕啊？劇力萬軍啊！你都可以唔及一個完全唔識做戲嘅人，冇包袱行嚟就做，你扮唔到佢，佢淨表現出佢講嘢都有問題嗰樣嘢，你點辦啊？佢嗰陣時好笑噶，佢一做嗰段戲，隔離有啲茄喱啡噶嘛，有即係有啲特約啊，或者有啲唔係做戲嘅人啊，或者啲做一啲好閒角嘅人啊，佢想特登表現俾我睇，或者表現俾導演係，佢哋好好記性，佢哋演得比呢個人更加好，不停喺度講佢嗰對對白喺隔離，即係譬如你話今晚食咗飯未啊？跟住隔離有個。今晚吃了飯未啊？今晚吃了飯未咪得咯？咁樣直會喺隔離俾壓力佢講，但係出嚟嘅效果竟然冇人能夠及佢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通啊！即係劉以達咁樣， 仲真 劉你有冇你點樣模仿劉以達講嘢咧？你模仿唔到嘅，你扮唔到嘅，人哋又真係又唔會話俾你知，佢唔係演繹到好似自己低能咁樣。佢真係一個成年人講嘢，只不過佢講嘢嘅頻率同埋方式同其他人係有啲唔同。佢又你唔會覺得佢哇呢個人傻噶，唔會你唔會咁樣覺得。所以你點辦咧？佢依家就係有個咁嘅 character 出到嚟，所以我又覺得喂原來可以咁樣嘅喎，都係啦，真亦都係自己一個表演嘅方式。係啦，我以前學埋啲嘢真係抌 Q 曬佢。即係你諗啲乜嘢，你要套落去點做都冇用，你根本你冇嘢滴得個真呢一樣嘢， 自然啊， 自己嗰樣嘢係即係冇得滴得過，咁所以變咗就係、是我有啲其他嘅體會嘅。好啦，咁啊又跳翻嚟， 係啦，又跳翻嚟就下一 part 再講啦。 你扮咩啫？我話幾時完就幾時完㗎、啊，我下一 part 翻嚟再見啦，係。